练廖俊辉赛前讲到明，希望借赛事为一队培育新血。呢一球防守飙波输经验啦。被广东队的蔡镜源个人表演兼开纪录，俊乐带起队长臂章以身作则。接应伊大嘅角球顶入摊平。 大家好，欢迎收睇最新一集的《动漫城中中国球香港波士段》。咁啊喺今周入面呢，就因為省港杯嘅關係啦，所有嘅聯賽亦都停晒嘅。咁啊，琴日亦都打埋次回合啦，就廣東隊攞到冠軍啦。咁啊，首回合嘅兩個入球呢，咁我哋亦都肯開節目開始之前呢，就大家要睇過啦，重溫咗啦。咁琴日嗰幾個入波係點樣產生呢？我哋而家睇一睇片先啦。咁啊，就白衫就廣東隊啦，紅衫呢就係香港隊嘅，咁啊東教搶㗎啦。咁啊而家就係廣東隊進攻啦，咁啊就 其實睇佢哋有開波， 你見到佢開波， 大家都 好謹慎嘅。 好啦，跟住咧 一個角球， 一個角球， 周文輝打翻出嚟啦，咁樣。 大家其實咧留意呢一球啦，因為咧喺 入球產生 廿一分鐘佢裏面咧，呢個張廣勇咧接應啊 伊達 個傳波，張志勇接應佢頂得好靚嘅，咁導致咧香港隊首開紀錄。 係啦，好多香港球迷。 係啦。大家要留意喎，跟住喺36分鐘， 第二球開始產生。 第二球啦，嗱又係一個，又係伊達嗰個助攻，佢一個車身咧，導致個波入翻去，就俾譚樂軒一個機會。係。嗱，而家呢個咧，其實即係我諗下，香港隊咧，其實喺預期之外，但係呢一個咧就覺得尷尬啦。係。即係你大家如果睇咧，喺38分鐘嗰陣時咧，香港隊咧一個。即係我覺得冇必要嘅犯規，導致咧 呢一球波點啊？有冇必要啊？李 Sir 應該冇嘅。你因為個當時阿陳志超佢個攞到個波啫，但係佢係背向嚟， 係啦，冇錯， 危險啊！佢至多係踢翻去後啊、傳後啊，或者你佢想轉身， 因為佢向後拐啫嘛， 逼住佢唔好俾佢轉身向到佢焗佢踢翻後就得噶啦。但係好戇居咁樣衝埋去撞跌到， 就俾啊廣東隊追平1-2啊！咁啊， 但係都好得意嘅，即係喺48分鐘 下半場開波出嚟冇耐， 係啦，就會有一個阿伊達交入去禁區，廣東隊 handball 咯， 係啦。 伊達喺呢場波已經係有一個入球， 三個助攻啊， 兩個助攻。兩個助攻一個入球， 係啦，咁啊個12碼計埋噶，俾佢搏翻嚟都三個 嘅， 係啦，嗰陣時香港都有兩球優勢嘅喎，係 啊， 但好可惜啦，咁啊好快又係咁樣啦，54分鐘， 呢個後波啊，葉楚葉佢好乖巧又得，佢睇住曾文輝稍微企一步，佢就輕輕一竇入咗去，凹過去， 跟住56分鐘，嗱真係呢一個咧真係 國球攻勢。 即係如果喺球隊嗰個安排裏邊咧，其實係好影響士氣，因為喺短短嗰2分鐘裏邊咧，將嗰個優勢咧 冇曬。 2分鐘後就係呢個入球產生係。 而最慘呢一球。 呢一球真係慘咯。 真係最慘呢一球。慘嘅意思咧就是三個守衞都掹唔到一個。 中際線前面。 喺58分鐘。 係啦。 導致羅林一個機會。 這個看得到香港現在這一批二隊的球員有部分是經驗不夠的。 是的，那終於就場波完了，就是廣東隊以4-3分次回合贏了， total 就是以5-4擊敗了香港隊，拿到今屆的省港杯冠軍了。那場波就看完所有的入球片段，在最尾的球波來說，我覺得即我不是說批評一些年輕球員，較為尷尬少少嘅嗰個波會。 其實即係成日都套用一啲球評述員所講啊，喺嗰一刻其實應該一個職業犯規㗎啦。冇㗎啦，冇辦法。你因為你一推咗俾佢入咗禁區，你就好危險㗎。咁你嗰一刻嗰陣時，佢又唔係最後一個球員，因為仲有對方嘅其他前鋒啊。自己的防守球員，我覺得在出面做一個犯規，折一折他，打再曹操輸個罰球，黃牌都沒問題的，係嘛？咁但係因為你容許咗佢入去，行住佢，俾佢推咗入去，你又唔敢去立亂犯規啦，因為一犯規係極刑。咁我相信，如果俾其他嗰個 即係一啲有經驗嘅球員就唔會咁容易俾佢推入去嘅，一早就嚇。 即係你話環顧整場喺廣州作客嗰個比賽咧，即係我自己比較深刻呢個睇法咧，就話今次呢隊所謂香港二隊上去嘅年青球員，其實即係如果大家撇除咗嗰個成績啦，你攞翻一個經驗，將即係對你日後踢波。在職業足球發展是有幫助的，那個幫助是什麼呢？就是在你練習或者你比賽的時候你要兼顧的東西，就不是說、啊、練完球就算數或者怎樣。因為我們看回、我自己覺得、啊、在3-1領先這個情況，我想教練球員都沒有預備。因為為什麼呢？因為他預備呢想著打和然後再去咩嘅啫，但係呢個機會當然啦，伊達嗰個超靈外援啊，即係即係呢個香港球員啦，即係個發揮咧係有幫助。咁但係整體嚟講，整體我覺得香港嘅年青球員喺心理質素啦、個人技巧啦、同埋臨場每一樣嘢都欠缺，但係。我是希望通過這一次大家去深深反 映。這次其實即我即是看到場波，其實就伊達他有他的作用的、他也都不會受他的年紀限制，因為對手都不是 很容易應付的，因為廣東隊、其實一向來說我們技術上廣東隊那些是比香港好的 體能比香港好，可能那個轉數不夠香港人那麼快、那些東西。但係整整呢隊香港 B 隊嘅就話，我唔係話啲球員嗰個能力唔得，而係基本上就話，有半數球員以上係唔夠一個比賽狀態嘅。點解咧？球會嗰度佢都好少波踢嘅。咁你有兩個球員特別嘅，好似張志勇。之前在元朗他長期是正選來的、今年你去到南華基本上很少踢的、你很難保持那個狀態的、也都林學熙自從在印尼回來之後，在流浪來說一路長期都是正選、也都是入選過港隊、大港腳踢過之前的比賽、的賽事、咁但係去到南華之後咧，變咗嗰個比賽少咗好多啦。咁佢點可以有嗰個比賽狀態咧？咁另外一樣嘢就話，香港嘅比賽嗰個對抗性唔夠啊。所以變咗好容易就好輕易咁樣俾人去推入去過啊嗰啲情況。如果個對抗性強咧，就一早我就已經不惜犯規都唔會俾你入去，係嘛？因為習慣咗。唔怕啦，佢推入去嘅，行住先。咁呢個好，即係香港個球賽需要係有一啲嘢自己改善嘅，對比賽嘅要求要強啲咯嚇。咁由於你有大部分個球員都唔係經常正選嘅時候咧，變咗嗰個比賽經驗唔夠嘅時候咧，響3-1其實只需要穩守。可以保持個勝果噶，那個情況，但係竟然喺54分鐘嗰度2分鐘之內 失 咗兩球， 係 到此打和。 你睇到那個情況就係話後防嗰度係好亂啦。咁第一，譬如好似張志勇少踢咗嘅，咁亦都呢場波張志勇拍阿梁冠聰咧。即係可以話叫做從未合拍過嘅、可能係練過波嗰陣時有嘅，咁真正比賽同練波又唔同啊嘛，咁變咗又可能有一啲差異出現咗出嚟啦，咁啊可以好簡單好快脆咁就響嗰個兩分鐘之內，咁到嗰陣時已經係即係只有自己係響個優勢即係變咗劣勢咧，個心理質素都會開始下降。係，咁啊，俾對手再加上響拉屎嗰球一個機會俾盧林攞到個波，就 推入 去， 即係呢個就係正正因為香港球員經驗唔夠，啊，就仲諗住行入行住佢入去，但係盧林佢係好有侵略性嘅，佢直情推埋你夠膽踢我啊？啊，你唔踢我咪得埋咯。啊，這個就好重要啦。如果可俾過往一啲大有經驗嘅大港腳，可能喺出面禁區以外嗰度已經一早可能犯規啊，制止咗佢。咁即係呢個職業性犯規，又唔係一話好兇悍嘅一樣，即係起碼就話喂，唔好俾佢入咗去個情況，因為已經去到嗰陣時都應該知道八十幾分鐘啦，捱埋嗰幾分鐘你就可以打和，你犯規冇問題嘅。我覺得即係呢個經驗唔夠咯。如果即係作為香港足球總會成日都諗緊，喂呢隊 B 隊嘅。咁少賽事嘅話咧，你永遠保持唔到嘅。 係 啊，即係唔好講話 B 隊乜嘢，佢將來接班大港嘅，我覺即係我不敢寄予厚望。係，如果咁就 咁啊，其實但係我自己本身個人去睇就係話，譬如睇佢首回合啦，其實我見到呢班人都冇怯場嘅，基本上係咁，我覺得係幾欣賞嘅。 其實好簡單啫嘛，因為對手只係換咗加多個盧林， 係 即係其實永遠都係嘅，當一隊球隊全部年青人的時候咧，就會有啲亂嘅，有技術都好。咁盧林係一個好有經驗嘅嘅球員嚟嘅，個級數啊，同埋佢個打法嗰種進取性咧，係會影響曬自己嘅隊友個打法噶嘛。呢個我即係正如之前我所講，問歐洲波時段好，乜嘢波時段都好，講緊有時就係嗰、那個有啲球隊換入一啲。有經驗的球員入嚟，就是、穩定個軍心。而家就係盧林正正就可以穩定嗰個軍心，同埋俾到其他隊友，哇！盧林大哥嚟啊，我哋點啊？咁樣爭好遠。而家就睇到就此消 我哋其實譬如話，除咗香港腳隊嘅球員之外咧，咁我哋都可以提一提啊，伊達啦。今日或者喺琴日國內嘅傳媒嚟講，我都有睇直播嘅。咁其實佢哋本身對伊達嘅評價都高嘅，基本上係。我哋都唔係話好偏激地，只係集中針對某一個人去評論嘅。雖然我哋即係喺節目入邊以往都會好抨擊伊達喺嗰個比賽態度，但係呢場兩場波，如果佢真係打得好嘅話咧，其實我都覺得係值得讚賞嘅。 其實老實講句真話，佢去到翻國內揾食嘅時候，即係好似其他有啲足球評論員嘅朋友講嘅一樣。都是香港人光彩嚟嘅，希望佢喺嗰邊發光發熱啦。唔好再有一啲過往嘅陋習啦，係嘛？即係對自己又好，對香港亦都好嘅，基本上就係即係你想人賞識你誒，或者最近響佢對傳媒講一啲嘢，我哋姑勿論真又好假又好，你證實你自己。嚇咁嘅你就最好就做好佢，係嘛？咁就唔使有啲人就話你即係踢得唔好，所以老細唔要你啊！啊你又話唔係啊，我唔係咁冇用啊！用事實去證明俾大家睇。 咁阿芬點樣睇呢場波？ 你話作為呢兩場波啦，省港杯用一啲年青嘅球員，其實我喺呢方面我係欣賞，我係贊成嘅。但係我都回應即係阿李Sir講就話。呢班小朋友個 需要好多 比賽經驗係不足，咁當然啦，不足係有好多先天條件嘅，即係聯賽又唔得，球會又唔得，各樣嘢。但係我希望即係年青球員記住一樣嘢就話，你自己要爭取，即係嗰啲條件咧，你去創造，冇嘅你去揾。就唔好等，即係唔好等球會安排或者等，因為點解咧？而家嗰個競爭，即係我講啊，表現競爭得咁激烈嗰陣時咧，其實往往都係成日嗰句啦，你認真一分鐘，你認真兩分鐘，你係有得著嘅，你就唔好諗住啊咁啊收工啦，個半鐘頭搞掂。 係啊，冇錯，呢個好重要。 七練多兩分鐘嚇，你唔係啊，我趕住啊，我約咗人啦，即係我就覺得，因為咧。以前我哋年青，我哋青年軍嗰陣時候，我哋睇甲組會練波咧，往往練兩個鐘頭、三個鐘頭，個場人哋啊，佢喺旁邊練啊， 自己啊， 即係你會覺得喂，大家都係咁樣咧，點解咧？因為以前即係所有嘅球員都係對自己嘅要求咧高，咁我亦都希望即係年青嘅球員，即係你 好啦，誒呢兩次嘅表現誒、有所發揮，有所誒、尤其是而家咁多人留意啦，希望唔好嘥咗呢個機會，因為你知啦，你踢出嚟捧場嘅係睇得到啊，咁希望即係所有嘅球員都係記住誒、繼續努力。 嗯， 其實有樣嘢咧，我覺得就話誒、你哋嘅前輩之中有一個佢講嘅説話係非常之好嘅，呢、這個就係吳偉超。當初佢響初踏上去大陸踢波嘅時候咧，佢淨係講一樣嘢，佢話機會永遠都係留俾一啲有準備嘅人。咁大家後生仔啊，即係既然你去到球會嗰度個機會少嘅時候咧，你就要自己去爭取啊，亦都唔好話求其哦。個半鐘頭練完啦，拜拜啊！自己去爭取多啲，自己去練好啲。我相信你肯嘅時候，有啲前輩唔會話唔教你嘅，一定肯教你嘅。係啊，咁你就會諗得到啊！強如啊，強如嘅世界級嘅球員啊，阿碧咸，佢都話：你知唔知我點可以踢到一個咁靚嘅香蕉球啊？每一次練完波之後，我係一個鐘兩個鐘咁兩度練習嘅，自我去練習嘅。即係呢句就正如好似阿超話時解，機會永遠係留俾啲有準備嘅人。呢個真係冇錯嘅。 因為唔可以講話什麼起跑線，又或者咩嘢天分。因為我哋係如果有睇我哋嘅吳偉超專訪，我都有一個評價就係話，我從來唔相信什麼天分呢樣嘢嘅。因為阿超今日嘅成功完全係後天努力嘅，嗱李 Sir 最清楚嘅，李 Sir 同阿芬都係，你哋一定係細細個睇阿超嘅，阿超一定肯嗰個年紀，我睇到阿超嗰陣，佢其實唔出眾嘅，唔出眾嘅真係。 響當年佢嗰個技術上唔係話咁即係達到係咁上乘， 係 啦，只不過就話個身形好啊，同埋佢嗰個鬥志啊有嘅。 反而而家佢嘅成就係大過其他人。 啊， 係啦，咁啊講到呢度啦，省港杯就到此為止啦。咁啊，逢係有香港隊嘅賽事入邊咧，而家香港隊有一種好得意嘅特質，就係話俾人哋咧就當正呢個買板嘅市場咁樣嘅，因為咧嗱，跟過咗2015年啦，咁啊就發現我哋做咗個數據上嘅統計咧，經過幾場香港杯、世界盃外圍賽賽事同埋遊省港杯，每一次香港隊有比賽之後咧就有啲消新聞就會傳咗出嚟噶啦， 有啲消 咁啊，剛剛啦，白鶴亦都翻落嚟啦，因為石家莊嗰度唔同佢續約啦，基本上係咁，寶蓮奴亦都上去中甲度踢波啦。咁我計個數啦，嗱，咁啊上去其實喺2015年咧就有11名球員上過去國內球會度效力過嘅。咁啊，首先有李志豪啦、基拿馬啦、法圖斯啦、即斯利啦、歐陽耀春從歐洲翻嚟都係投奔咗呢個中甲嘅。伊達啦、寶蓮奴，仲有兩個球員啦，就本身效力緊嘅就吳偉超同埋高凡啦，科夫同埋白鶴就挪翻落嚟嘅。咁仲有一樣嘢，仲未定嗰啲人數，因為點解咧？梁振邦仲未正式公布啦。如果正式公布係到2016年啦，佢都係上去。好彩亦都張廣用係用方法留到張建峰喺度啦。如果唔係咧，高達係13至14名嘅，咁啊呢個球員，但係喺呢一堆入邊嚟講，即係容許我少少主觀地偏袒呢個華人啦。11個球員入邊咧，吳偉超就退出咗香港隊噶啦，基本上係上去嘅球員就係李志豪啦，就歐陽耀聰啦，或者白鶴啦。白鶴就本身唔係土生土長嘅同胞球員嚟啫。真正香港球員嚟講就係歐陽耀聰同埋李志豪。點睇啊，拍檔？ 咁其實都唔係嘅。呢啲即係始終都係話係有咁嘅質素，有咁嘅能力。過往咧，其實就係唔止一個球員係有機會上過去，有機會上去嘅。只不過就話，因種種其他嘅原因啊，佢哋唔會再簽上去啦。即係過往嘅蔣世豪啊，陳偉豪啊，葉鴻輝啊，盧坤兒啊， 鄭少 奇啊，嗰啲、都會上。陳少奇嘅成去過，都有針過嘅。只不過後來因為嗰個打波國內嗰個條例嘅問題，球會唔用啫嘛。因為他哋覺得我冇可能用一個咁嘅外援位啊，我揾一個香港球員，嘥咗一個外援位，咁即係 就唔成事啫。如果唔係，即係我相信即係話唔止呢個數目， 係 唔止呢個數目啊，一定。咁你相對翻話唔止方柏倫都上過去啦，漏咗個啊。係 方柏倫 上咗翻落嚟啫嘛。係啊，咁即係有機會。有機會爭嘅大有其人嘅，只不過有好多未即係未講啊，或者即係唔係咁成熟嘅冇講嘅啫。 嗯， 啊， 係。 不過喺呢度咧又差少少，因為今日我又睇到一段報導咧，就係、是、南華會嗰個領隊，佢、就講就話啊，佢睇咩球賽嗰陣時咧，就同呢個民政事務處處長傾過偈，關於如何發展香港足球。咁佢嗰度講咧就話啊場地啊各樣嘢配合啊點樣咧就令到咧香港足球咧就踢一場蝕一場咁樣咧就希望咧政府支持，因為如果唔係咧就踢起上嚟咧就會一路式微咁樣。咁喺呢我睇完呢個報導之後咧，我突然間就覺得啊，定即係諗翻起就話，其實想當年我哋細個嗰陣時咧，即係香港嗰個足球咧，其實都係類近咁發展，可能政府咧都亦都冇咁多 資助 資助啊資助。咁但係咧，往往咧你會發覺嗰種投入感啊球迷注視嘅情況咧嗱，當然而家嗰個注視咧就係某種情況令到嗰個熱啫，但係我哋唔希望呢一樣嘢咧係好似靠某一啲嘢去幫。我係希望嗰樣嘢係較持續地將佢發展。 即係我成日都講嘅，有樣嘢都不論唔好講球會啊，每一樣嘢都係，即係你唔好永遠依賴人嚟嘅幫忙。你自己做嘅要自己咁即係客觀條件可能有好多嘢係做唔到嘅，譬如場地訓練用唔用到咧，乜嘢咧？其實係咪真係冇辦法咧？我相信。是不是沒有的 是有的、是你們怎樣去尋求那些場地的、即是過往南華會羅先生的時期都已試過啦，跟中大合作、不停在、可以用到中大的不是 sorry 不是中大港大的場地、即其實有很多的，我相信你這個甚至乎神希啊資助教育學院啊，就可以用到啲場地，不過佢又擺甲組球隊嗰度唔多咁解嘅啫。即係其實可以絕對可以，可以做到嘅。譬如你反正你租場地都要俾錢噶啦，即係你點解唔可以去揾一啲同佢搞一啲合作咧？搞啲合作嘅時候你可以做到嘅。譬如 let's say。我係某大學，我有場地嘅，我係某球會嘅，我嚟同你傾，喂，我可以幫你手喎，我只需要就話我俾一個價錢，大家去傾到一個合理嘅價錢，我可以協助你嘅，幫你學校搞一啲訓練班啊，或者點樣培訓你，幫你學校個足球，即係其實大商互相利用嘅啫嘛，可以，即係球會你話越嚟越衰微啊，冇錢賺。講緊而家算係世界越大間嗰間球會就越蝕得錢多。我話俾你聽，其實就好簡單。你睇啲球員嗰啲薪金天文數字嚟嘅。你講緊譬如皇馬啊、巴塞，你揾個算盤揾個計數機計計，佢應該每一季要俾幾多少錢佢個嗰個球員嗰個 出糧。 仲要喎，佢轉會費嗰啲未計喎，咁你諗下啦，係嘛？如果靠嗰個真正門票去 cover 咧，我相信絕對係冇可能嘅。啊，咁中間只不過你香港有嗰啲嘢未到人哋咁成熟啊，咁樣啫嘛。啊，咁即係你自己做好自己先啦，冇話講其他嘢先咯。 係，咁啊，其實好坦白講啦，咁啊，如果以呢個數目嚟講咧，係打破咗以往同一時間啊， 係 打破咗香港嘅紀錄嘅，因為好少可十一個超過十 即係成支足球隊，仲未計埋咩楊正光技術分析上埋去，根本除咗守龍門之外咧，咁已經可以組成一隊波噶啦。呢度 全部落場踢嗰啲先啦，未計嗰啲做教練嗰啲都。 因為往時嚟講，學或者係多數係兩三個、一兩個咁出嚟翻入嚟，咁啊同時間十一個外流咧係少嘅。十一個喺國外球會效力，仲可能未計梁振邦。如果傾掂咗，再公布埋又多一個半個，咁都唔知道。但係都可以話齋，眼界開咗，雖然喺國內啦，有得喺另外一個聯賽層面度吸收經驗都好啲嘅。因為喺頭先阿李 Sir 所講或者阿芬所講啦，真正年輕球員係缺乏啲咩嘢咧？比賽唔係話喺香港比賽嘅， 其實相對好多嘢㗎，而家好多球會啲老細又話：，我哋希望打入去國內嘅聯賽啊，點樣點樣啊？其實第一，人哋好簡單，你有冇咁嘅球員夠我哋嘅水準？我點解受你玩啊？咁好啦，呢個此其次啦。如果去到好似有啲情況，有啲球會有球員去，有種種其他原因唔俾佢去嘅時候咧。咁你點知道人點讓人家知道你有咁嘅勤力先得啦？ 因為你 即係好問嘅， 即係就算你話年青球員嚟講啦，頭先所講就係話，自從冇咗高飛亞杯，唔係冇咗啊，係個資源上以前可能嗱，李 Sir 最清楚，同阿黎翔訓練咗班球員，每年嘅暑假一定去歐洲參加比賽嘅，令到佢個眼光闊咗，翻到嚟先至有嗰個思維，唔好局限咗喺香港。大陸啊，或者其他周鄰近，但係而家係個資源上少咗，連出外比賽都少咗，係令佢睇唔到。到可能到有機會踏出，可能喺經香港隊話 U 十幾到出去比賽，佢係實就遲嘅。 其實好簡單嘅一樣嘢就話，甚至乎而家球會搞青訓都好啦，真係實實際際、真真正正係靠青訓，唔好係一啲 clinic 咁樣去做。如果是這樣是沒用的， 是啊， 沒用的。 但是都我們希望在個節目聯的時候都講講，在踏入2015年，就是上一集我和李 Sir 所說，關注香港隊的事的球迷也都多了，香港隊也都因為努力是獲得回報的，他的世界排名就在剛剛12月裡面再升多8級，就去到137位，但距離打入頭100名呢仍然慢慢長路。 不要講頭100名，慢慢阿禮 Sir 帶的出來的紀錄都還有。 禮 Sir 那陣是排名多少？ 109。 109，是的，都有 段路要走。 還有人20多名啊，所以有中間有很多東西，即其實很多因緣際會的，我覺得就說即是事實是不是沒有機會呢？不是沒有機會，是你怎樣去做的，怎樣去搞個情況出來，怎樣去搞好它，怎樣去打好它。 OK， 節目到這裡就到此為止了，希望踏入這個2016年了。我們的節目在接下來在這一年來都有很多準備了，譬如如果你有看過我們的女子省港杯特輯，咁阿芬啊、李 Sir 啊都喺現場，阿芬亦都做咗好多個專訪。咁我哋希望喺16年盡量帶多啲節目嘅元素俾大家去欣賞啦。咁另外亦都會籌備幾個新嘅專輯嘅。 係啊。 咁亦陸續續咁樣會慢慢我哋做翻嘅。基本上就等於早排咁樣，就算我哋未準備得好好嘅。都不會放過每一個機會，好像吳偉超那樣一話頭的，我們即刻捉了他過來做訪問了，已經是。有些我們都會偷步做先的，希望在16年能夠可以帶到多些節目給大家。 Okay. 這一集節目到此為止了。 Okay, 多謝， 拜拜。